行新体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相声小品对对碰的最后一集了。 对， 当然我们还得准备，以后还会继续为大家奉上啊。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有感而发，发自肺腑的，就是说句心里话。 说句心里话。这个有时候说句心里话呢，经常会被别人说理解为当人一面被人一面啊，对吧？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有些话只能当着某些人说，有些话确确实实也没有办法在很多场合表达出来。 是的， 对吧？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你就需要学会一些委婉的表达嘛。那么今天呢，先请您欣赏一段相声，当然这个相声还是讽刺的，还是希望您多说实话的。 这段相声叫做高人一头，这人说话挺有技巧，挺有特点，总得压着人家。您听听这位到底有多少心里话呢？这些心里话又健不健康呢？我们请您欣赏常贵田、王佩元两位相声艺术家合作的高人一头。 真的好好给大家鞠躬，感谢大家。 哎， 外头下着雨， 哎， 而且气温越来越低，在这样情况下大家来捧场，真是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对对，您呢对我们相声真是关爱啊。 对， 我们备受鼓舞，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哎，喜欢相声， 其实我们也喜欢听相声。 哎，我们听相声就会研究我们自己这门艺术。 你看这么多相声演员，我最喜欢听的 哪位啊？ 我最喜欢听的侯宝林侯先生。 朋友您听，要不常老师进步的快 啊。 您看起点就高，您喜欢听侯老， 对， 我们叫侯大爷。 对对， 这观众太熟悉了， 大家都熟悉。 侯宝林先生是大师一级啊。 当然了， 说学逗唱可以说无一不佳， 门门俱佳。 好好听侯老。好， 不过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侯老作古了？ 哦哦，对对对，侯老师去世了。 我还喜欢听马三立马先生，那也好。 爱听马老？ 对啊。 哎呀，那也是大师级啊。 当然了， 马老在我们相声观众里你有印象评价，马老师是最幽默。 都这么说， 尤其那句家喻户晓逗你玩儿，是吧？马老好啊， 杰作， 好好听。 不过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马老也作古了？ 哦，对，马老也去世了， 听不着。 对对， 我还喜欢听高英培高先生，那也好。 听谁？高老师？ 高英培。 朋友们，高老师是我们这房的大师哥。 对， 高老师节目特点就是火爆脆，尤其那钓鱼，二的妈妈那大木盆人，对吧？好， 大家都知道。 好。 那么好是好，非常遗憾， 嗯， 高英培也听不着了。 怎么 作古了？ 哦，对，高老师也去， 相继都去。 哎呀， 现在我最爱听的， 嗯， 就是你，王培元王先生，最喜欢听就是他。 不是，那个常老师 啊， 我求求您，您让我多活二年，行吗？ 这是什么话？是不是？ 你吵。各位可真厉害啊！你听听谁谁走，轮到我这儿，不，别说笑话。 不是 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说啊，这几位啊，我可不敢比，大师艺术家。 对，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您 可别把我放在这 里。要怎么爱听他就在这儿， 这 爱听王培元，我给我说说理由啊。 啊不， 大家看到了吧？ 啊， 非常谦虚的一个人。 不是谦虚，实事求是，就是没人家高，人家那是高。 难呐！ 啊。 太难了 啊！是啊， 会有自知之明这种人太难了， 应该知道自己， 不， 应该知道自己， 更羡慕你了 啊！是吗？ 爱听你，爱听你， 人又是高低的， 不， 就得知道自己怎么回事，是吧？ 啊，对， 尤其是观众您这个明眼人，您的心里有杆秤， 你这想法太对了， 是不是？ 大家往这一坐， 嗯， 您就是裁判， 哎，对， 谁好谁赖，您一看。马上就看出来 了，您多少年还不了解我， 对不对？我往这一站，往您跟前一走， 哎， 您是明眼人， 对， 就看出来了。 嗯， 我们俩人从下边往上一走，也看得出来，我高，他低，是吧？你别乐，大家看出来，谢谢大家，大家掌声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 我不好意思打扰您，我得话问清楚，桂田 啊。 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呀？啊， 既 刚才又听马老听好乐最爱听我， 对呀、啊， 正说高低上，马上怎么着？你比我高？你从哪点说您比我高啊？ 你还不服？ 不是不服，你从哪点？ 大家都看出来，还有 大家就看出来了吗？ 当然我比你高 了。你从哪方面说你比我高？ 就是比你高。 你点儿？ 你一米几啊？ 嗨， 你一米几？ 哎呦！哦，您问我们这个头身量 啊？ 哦，那我一米七，老朋友都知道，就是中等个儿，一米七。什么？ 多少？ 一米七呀、啊？ 一米七， 一米七，整一米七。 你这种人又太不谦虚了，又是。 这什么？ 当了这么多明眼人，一看人还看不出来吗？ 不是，就是一米七。 你一米七， 就是一米七。 我才一米七一，你能一米七？啊？能吗？ 哦， 不可能的事儿。 明白了，哦，您是一米七一， 大家看出来我一米七一啊。嗯、 好，行了，这甭嚼了。您是一米七一，我一米七、 啊， 要论身量，您可比我高多了。 高什么？是多少？高不了多少。 是， 也就高一个韭菜叶儿，就那么高。 嗯，您高个白菜帮也是比我高。得了，您要说身量，您是比我高那么一点。 哎、 得了，这明白了，这咱 最近怎么看你演出少一点呢？ 哦，您说演出少 啊？ 这我跟各位观众汇报一下，最近演出少的原因有个重要的事情。 什么原因？ 我这在写书，写相声书， 哦、 所以演 好 啊， 老同志 是不是 应该总结自己？ 总结， 介绍给青年 的、啊、是写书。 您书的名字叫什么？ 我这书的名字叫《相声入门》，就跟朋友们演演怎么入这门。 介绍相声 是不是？ 我们这老同志就应该完成自己的任务， 啊、应该做， 对不对？ 啊、 我在五年前呢发表一本书。也得到大家的青睐，也是有关相声的。 不是，您五年前就出书了 啊？ 哎呦，那这么说您比我进步的。 嗨，大家都一样。 哦、五年前就出书了。 说。 哦，您那本书什么内容啊？ 相声大全。 相 大全。 哎呀，那么说您那书的内容比我这本书的内容可就丰富多了。 内容差不多。 您都大全了。 你那书多少字？ 我那书啊，巧了，整十万字。哎， 哟，这么厚一本 啊？也就这意思啊， 够多的。 您那书多少字啊？ 10003字。 怎么就多那仨字啊？ 两个标点符号，一个了字按照写书来讲，这算字。 哎，好，好，你们看这仨字儿，您那书是比我那书就厚多了， 多一点。 得了，您行。可有一条啊，我还没说完呢。我写书可不是用笔写的， 不用笔写。 我一写书我就用电脑，怎么样？ 好， 你看， 好 啊， 这就叫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 太好了， 用电脑。 太好， 嗯。 五年前我学了电脑。而且学到现在为止非常熟练了。 有个体会。 五年前你也用电脑写的？ 对啊。 您知道我一上手用的什么电脑吗？ 什么电脑？ 286。哎呦，人家用 都笑话你了。 286最根本的了，最初级的了。我一用就用的386啊。 不，没说完呢。 开始用286，后来我就改造了，升级了， 升级换代了， 升级换代。 现在用的是 用的奔2，奔2。 哦，奔2。 你呢？ 好，嗯，好，确实好。我用的奔4。 这有点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呀？ 要按你这规矩说，我用奔2，应该用奔3呢。您怎么奔4了呢？ 啊，你的意思我明白。 啊，是。 嗯，你用 奔2 啊，我应该用奔3。 对呀， 我说完奔3，你说你用奔4，奔5都不出了，我上哪儿奔去？没地方奔了，对不对？ 嗯，您这叫一步到位。一步到位啊，我看他一下就把我堵死了。这样 怎么样 啊？行了，就这行了。您比我前进，您比我高。行了啊， 就是跟你开玩笑 啊。行，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嗯， 说起裴元的媳妇儿来都夸他，找着个好媳妇儿。 我真是，这是运气。 而这在我们那个这圈里吧， 嗯， 长得最漂亮的 啊。 叫什么人？叫什么人？就是他的媳妇。 爷爷可以这么说啊， 他的爱人 啊，缘分。 那眉毛 啊， 这样的， 嗯， 那眼睛毛，这。 行了， 呵，好看， 先，那是电动娃娃，没那样。 好看极了，太好看了。 反正漂亮是漂亮，有见过我夫人的是吧？就是她最大特点是大眼睛，双眼皮儿。 对，哎，她这眼睛她是 双眼皮儿，这个特别大。 双眼皮吗？ 啊，对啊， 我没注意啊，这是双眼皮 啊。 双眼皮， 您爱人什么眼皮？ 嗨，我爱人， 嗯， 双眼皮儿。你叫大家， 你这劲儿要捣乱。这眼皮是单眼皮、双眼皮，还有个双眼皮。 双什么？就是 什么是眼皮？ 像那个电影《李双双》，大家看过吧？像李双双那样的眼皮。 什么李双双也没您那个，什么双眼皮，就是双眼皮。 他。对呀， 那怎么出了双眼皮？ 他原来是双眼皮儿，老了有点耷拉了，又动了一刀，拉了一刀，双眼皮儿多了一层。 哦，双眼皮儿基础上老了又拉了一刀， 对， 这么个双眼皮儿， 双眼皮儿。 哎呀，贵田呐， 嗯， 要说你媳妇儿的眼皮儿比我媳妇儿的眼皮儿可双多了， 双多什么呀？就多那一层。 要再多就改千层饼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讨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你是不是还有儿子？有没有？ 我有个男孩 啊！ 你不也有个男孩吗？ 那当然有了， 这不就别论了吗？ 你的孩子什么学历？ 大本。 啊，我孩子也大本。 你看这不一样吗？ 什么学位？什么学位？ 什么学位啊？我孩子博士。 博士 啊？怎么样？好，哎， 这就好。 你孩子什么学位？ 博士后。 他那孩子都比我们孩子高。 哎，你那孩子 嗯。 学的会外语吗？ 会外语吗？不是吹，我们孩子最大的特点，满嘴的英国话。哎呀，那说的纯呢，满嘴的英国话。 完了， 就那么棒， 就会这一门呢？ 啊，怎么着？ 别的是开玩笑啊。 嗯， 这一门外语可不行 啊，不行， 不够用啊。 是，那你那孩子？ 你看我孩子啊，中国话本土的话不用说了啊， 嗯， 中国话， 嗯， 英国话，法国话，美国话， 嗯， 日本话， 行， 阿罗话， 别行。我认为你应该教给他说胡话，这是您家风啊，是不是？ 什么话？这什么话？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看了吗？处处比我强。 不，我问你，他学的什么专业？他学的什么专业？ 什么专业？站住了！说来吓你一跳。我们孩子研究的是高科技。 高科技。 他研究的是导弹，知道吗？ 高精尖。 导弹的。 上天的导弹。 啊。 太好了， 你那孩子呢？ 研究反导弹的， 这能不打起来了吗？您说， 研究 我明白了，朋友，打一上来聊天，朋友说了半天就会闲的。行，您往下听啊，您往下听。 你要 假的假乐，桂田呐，你看语音都变了。桂田呐， 你说， 您别看我生活这么好， 嗯， 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哪一点不高兴？ 就我这身体呀， 不断的闹病。 哼，你呢？ 啊， 你呢？你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大家看着我身体啊，面色呀还都不错，还行是吧？其实外强中干，里边不行了。 你的身体也不行， 不行了。 你知道我身体糟到什么程度吗？ 什么程度啊？ 我跟你这么说，我蹲这儿一站起来，唰，眼前就一片黑。 你听，还得蹲下，还得站起来，才一片黑。我就往这儿一人一摇头，眼前就冒金星啊。 我现在从医院刚出来是体温39度， 那有什么信心的？我不是刚从医院出来吗？56度啊， 二锅头啊， 42度啊， 别瞎编了。大夫给我查出来了，我得的是急性肠炎哦。 跟大家说实话，我得的是急性胃炎哦。 哎，这回行了，肠跟胃没有高低。 谁说的？肠在下边，胃在上边哦。脾气高， 我告诉你，常国田， 你说， 大夫嘱咐我了，说我这身体要再不注意呀、啊， 也就活不了3年2年了。 佩元啊，我跟你说实话，大夫千嘱万嘱咐，说我再不治的话呀，顶多是半年1年的事儿了。 我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我是一时不如一时啊， 我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我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啊。 我说完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啊。 不过你说什么？ 说完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啊。 说完相声到后台 就得死， 就得死。那你死去不？ 哎，这你怎么不比了？ 对啊，再比我死台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哎，这我们青年人呢，你看连报幕的都是参赛者。 哎，那是优秀的青年， 优秀青年人，这次确实产生不少好相声， 是吧？ 有大家有机会呢，多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给回鼓励。 对，我们相声是个传承， 我们真得向年轻人学习。 是， 其实呢，做个相声演员，大家别认为那么简单， 是 有点文化，有点知识，就不是那样的。 对， 得下功夫， 哎， 真下功夫。 是， 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才能看得出来。 哎，我就聪明。怎么回事？嗨，完了，哎呦，朋友们，哎，失态了。我临上场还嘱咐我自己，就孟凡贵先生表演时，我嘱咐，待会儿该我们俩上了，一定控制住自己情绪。如果常贵田先生提到相声演员聪不聪明，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结果他一说聪明，我竟高兴跟那儿哐就撂了。我这叫什么？就，哎，不，太不对了，这。其实我真聪明，真聪明，我不能再虚伪了。我告诉你，朋友们，跟您比我不敢比啊！您都有知识文化。反正比你聪明，绝对， 何以见得？ 何以见得啊？朋友们，您真是明眼人。刚才我上来，我听有一部分小声议论，常贵田、王佩岩还是王佩岩聪明。人旁边问为什么？他说：“你看王佩岩这脑袋多大个儿是吧？这个地方就地方，你不行，我比你大一号，这你肯定，这天生的这材料都 好啊。你也甭说你聪明，我也甭说我聪明，当着各位，咱们测验怎么样？做个游戏，节日游戏怎么样？ 节日游行啊， 说个谜语，我说一个，你猜，你要猜着了，就算你聪明。 哼，朋友们，对不起您啊，你要给我说个谜语， 你也猜灯谜啊？ 打灯谜 啊？ 哼，不猜， 你这这人还不猜？ 我不是惧怕他，您知为什么不猜吗？您不是外人，都是老观众。今儿咱把窗户打开了说亮话，你那灯谜有什么？就他说那灯谜语啊，老掉牙了，没人听，太俗，对吗？你不服？不服？我当初我揭穿一个， 还揭穿你？ 我就这么说，就今年8月份81，建军节，我们俩不都海军的吗？就海军大院， 礼堂里召开官兵大会庆祝，常贵田也表演节目打灯谜，那天上来还咔敬个礼。那天这么说，我给您听听，你听说灯谜。各位首长，各位战友们，节日好，今天在节日里我给您说个谜语，您猜猜。说远看哪是电扇，近看哪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还使相呢，没电，对吗？对吗？是不是你？ 这种谜语当然很多了。 你是不是这么 说？超遍了街了，都有了，都知道啊。嗯，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进窟窿， 这是 破灯笼。 您听了吗？套子。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拉它不走，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怎么事儿？ 死狗。 什么玩意儿？您说这有什么可定？观众，您耽误这时 间。我说这个了吗？ 你就会。 我说这个了吗？ 你就会这个。 你听着，你听我说这个了 吗？你就会这个。 你听这个。 你说。 远看是手套。 又来了吧？远看是手套。下头那句近看也是手套，对吗？ 听着啊， 不就这个吗？ 听着， 听着， 远看是手套， 第二句 近看是草帽， 是草帽， 又是手套，又是草帽，猜，猜，当着大家，刚才念的就这样，这事，你猜，你猜，你猜，猜， 哎呀。 嗯 呀，没有想到的事情已然发生了。哎，哦，又是草帽，又是手套。这个我跟他那么几十年，他还真没说过，这还真新鲜。不过朋友们，我刚才那恶言恶语，他肯定甭管真的假，他生气了。这么，朋友，您想知道这谜底吗？您要想知道，帮您配合配合我，您给他掌声，我给他鞠个躬，他就说了，哈哈，您来，哈哈，哈哈，啊不，您来 干什么？ 常老师，常德哥，常德哥， 你说什么？ 对不起您了，鞠躬的意思给您赔礼。刚才小弟我放肆，在您面前这那这那个，对您不尊敬，不应该。观众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要求您当场把这很好的谜底告诉我们，我们也长点学问，行吗，大哥？ 大家，我一定告诉 你。再给您鞠个躬， 你就得考虑考虑。 不是是 啊， 是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是是， 我知道，就这个，我揭发你，什么事儿？你揭发我干嘛？我做什么坏事了？揭发我？ 不对，我不对，不对， 还说什么？我知道， 你是 知道吗？准知道吗？ 是， 连我都不知道，你能知道吗？嗯， 什么？您自己不知道，您这懵啊？ 不是，我是说，我还没说呢，大家和你怎么能知道？ 就是您哪能不知道？您肯定有谜底， 当然了， 这谜底一定很高， 当然了。 同志各位，今天您教育教育我，给我长点知识， 记住喽。 哎， 远看是手套， 记住了； 近看是草帽， 记住了； 又是手套，又是草帽， 这谜底是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对。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相声《高人一头》，还有精彩的返场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相声演员徐涛继续跟您聊相声和小品。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无限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老外都往中国跑，生怕来晚了被落下。 这就对了，那也就是说这个节骨眼你跟我们家潘阳做买卖签合同正是好时候。 这次主要就是想跟潘阳把合同签完，没想到你们家公司还是家族企业，之前没听潘阳提过。 哎呀，潘阳这孩子呢做事一向很低调，我之所以把你请到我的公司来，就是让你相信我们家是有实力的，你跟潘阳无论做什么买卖签什么合同都是很安全的啊。 爸，爸，你怎么把罗伯斯先生拉这儿来了？ 我把萝卜请到我的公司让他看看怎么了。 你公司 啊？ 这不是我狗叔公司吗？ 那个 什么情况啊？爸， 滚、啊、现在是我的公司。 我这不现在怎么就成你公司了呢？你不是我狗叔司机吗？我让你呀、啊、帮我把萝卜斯先生接我那儿签合同。你在这捣什么乱呢？你 这怎么能是捣乱呢？这不是为了给你撑场面吗？你说你那小公司刚刚起步，把萝卜请到你那儿去，你说那买卖还能做得成吗？合同还能签得成吗？是不是？现在做生意讲究的是实力，虽然你老爸没什么实力，但是我不能让我姑娘输在起跑线上。 那你也不能骗人家呀。 我没骗呐，我就说这是我的公司，我也没说我是公司老总啊，是不是？你千万别跟他说我是假的啊！你买卖做不成了，听爸安排啊！ 不，等会儿，万一一会儿我拱叔回来了，撞上了，那肯定得生气呀、啊！ 不可能，你拱叔跟我的关系老好了。再说了，他今天坐飞机去外地出差了，是我亲自开车把他送到机场，顺便把萝卜先生请到我的公司来的。我就不相信他咋那么巧哦，他回来了碰上了，不可能！来，萝卜。赶紧跟潘阳抓紧时间看看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赶紧签啊。 喂，哎呀，我说老婆呀，是我呀，由于天气的原因呐、啊、飞机不飞了，我又回公司了。哎，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潘司机啊说要用一下咱的车给他女儿办点事儿，一会儿呢你就到公司办公室来接我啊。好，就这么着吧。哎呀，啦啦啦，你当当，你当当，你当，你当当，你当当，你当。哎，老潘，哎呀，潘阳，哎，老潘，你不说开车带女儿出去办事吗？咋在这儿呢？哎，老潘，我跟你说话呢， 你叫谁老潘呢？虽然咱俩关系很好。但是你在公司里叫我潘总。 潘总，你这是跟我说话呢吗？ 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呢？那个萝卜，你赶紧你再喝点水。 滚， 咋的？你喝了？喝大了？ 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是不是孤儿？ 对呀、啊、 是不是吃我妈的奶长大的？ 对，你妈那奶都喂我了吗？ 我妈把唯一那点奶分了你一半 啊！ 你长这么高，我长这么矮，你是不是应该有责任？哎呀 妈！那你要这么说，我是应该负点责任。不，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到底啥意思啊？ 是这么回事 啊！ 我姑娘潘阳今天跟这个外国人呢做笔买卖， 哦、 是不？我就想借你这公司给他撑撑场面， 哦， 是不是？那什么，我们签完合同马上就走，咱不能让姑娘输在起跑线上。 明白了，这忙我肯定帮， 够意思， 应该的嘛。 哎，萝卜，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外商啊、嗯，萝卜先生，这是我的司机老巩。 这也不是外人、你好老公。 老公啊，外国朋友讲话有点口音。老公分不清。 没关系， 坐。哎呀，一个外国朋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真是不容易啊。怎么样，到我们公司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吗？ 哎，感觉老好了。 来， 喝点水。 潘总，您怎么粘着呢？ 啊，对，他平时就应该这样。 说坐就坐下来。 哎呀，对不起潘总啊，我不是故意坐的，我是坐下给你擦擦椅子。萝卜先生啊，我们潘总啊有洁癖，爱干净。潘总，你看，这坐，我错了。哎，坐慢点。 哎呀，这位女士长得真漂亮。 漂亮。 这位是 啊，我媳妇儿。 什么？ 这妹妹。潘总的夫人，我们的老板娘。 潘总夫人长得真漂亮。 哎呀，漂亮啥？一般人，这是别人把这照片 P 上去的。 什么 P 上去的？我媳妇她就是不是你媳妇她就是漂亮。哎呀，我跟你说，萝卜先生，你是没看见呐。哎呀，我们老板娘要是往这一站，那是光彩照人，个头高挑啊。 哎，这听得吹啊，高挑不了哪去，还没我高呢。 没谁高啊。 还没他高呢。 你咋来了呢？ 你不是让我上公司来接你吗？老公。 老公 啊，对呀，老公，他说话跟你一样，也是有口音的，老公老公分不清，是吧老板娘？ 我是你老板娘。 你能不能不说话？现在听我的，我正式给你介绍你现在的老公。 你说啥呢？你疯了？ 不是我疯了，是老潘疯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是吃老潘他妈的奶长大的，他妈把奶都给了我了，所以他才没长起来。我长这么高我是有责任的，因此他把姑娘就带到咱公司了呗，不想让那姑娘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他就跟那我你有那你明白没有？你咋这么笨？老潘。嗯、哎、啊、哦、不潘总 你夫人有点事儿问你。 潘总。 娟儿啊，这样我就演一会儿老总，你呢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是吧？我姑娘呢现在跟那老外正谈笔买卖，是吧？那个什么那个咱得给姑娘撑撑场面，明白没？啊、 哦、你这是为了女儿的一片苦心 啊明白了，咱帮她。 一定啊， 太够意思了。那个萝卜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媳妇儿小娟儿、啊、这是萝卜先生。 罗先生你好、 啊、你好， 到东北来还习惯吧？ 老习惯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亲闺女啊，潘阳啊，潘阳，这是你妈，你们认识一下。 啊、哦、闺女你好，欢迎欢迎。 妈妈你好，打扰打扰。 你们一家人平时也这么客气吗？像不认识似的呢。 怎么能不认识呢？啊，我们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叫相敬如宾，他们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哈，应该是亲密无间。当然了，在你面前不太好意思，就不要那么客气嘛，应该亲密一点嘛。 哦，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哇，我们够不着。 坐。潘总啊，能不能别老傻笑，说点啥呀？ 哎，这潘阳，你看你妈都坐着半天了，你是不是应该跟你妈说点啥？ 亲爱的妈妈，您今天都去哪儿了？怎么才过来呢？ 亲爱的女儿，快过年了，我上街给你爸买了件衣服。那啥，你穿上试试。 这儿呢，这儿。 哦，对，给你买的，你穿上试试。 你媳妇儿给我买衣服还用试吗？是吧？那肯定正好啊，那。你看正好。 爸。啊。你穿上老正好了，看着跟连衣裙似的。 你别管像啥，我喜欢，是吧？小娟啊。你看你买了衣服我也试了，是不是？你没啥事赶紧回家吧，我让我的司机老巩送你回去。 放心吧潘总，我保证安全把夫人送到家。 OK， 走。 再见了妈妈。 再见。呀，我不能回去。 为啥？ 我跟儿子约好了，他取完照片到这儿汇合。 你怎么能让儿子？ 儿子？潘总，您还有个儿子呢？ 有龙凤胎吗？那个娟儿啊，你赶紧回家，别让儿子上来就麻烦了。 哦，对，我走了。 妈。 哎， 这咋还把门关上了呢？那啥，照片我取来了， 千万别跟我说话，千万别跟我说话。 爸，你咋又回来了呢？ 你跟谁叫爸呢？你喝多了，逮谁跟谁叫爸呀？ 你可真是的你， 我妈咋的了？ 是，那爸是不是你喝多了？ 那个凤儿啊，你先别说话，我先给你介绍个爸。 妈，你说啥？ 那个，你听妈说，现在你爸已经不是你爸了，你潘叔才是你爸。有些事儿你不太知道，你爸小时候是吃着你潘叔叔你妈妈的奶长大的，你听明白了吗？哎呀，老公，不是老公，你跟他说，我说不清楚。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妈的话你没听明白吗？你给我记住啊，从现在开始，这公司不是我的了。是你潘叔的，你破产了，你妈呢也不是我媳妇了，也是你潘叔的了，她改嫁了，你潘叔呢也不是你潘叔，他才是你爸，生父呗。从现在开始，我呢，也不是你爸了，我是你拱叔。听明白没有？彻底懵了。咱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呢？ 没法早说呀，都是瞬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啊。这我也弄不明白了。那啥，老不是他爸呀？你快跟你儿子说一说，咋回事儿？这是，快！ 那个田阔啊。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是不是？那个我这么矮，你爸那么高，他是有责任的，啊！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爸，至于什么原因，晚上回家问你爸你妈就清楚了，啊！来，你介绍一下，来，来，萝卜先生，来，啊，这是外商萝卜啊，你不认识？那个，这是我儿子潘天阔啊，你更不认识了是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妈，你应该认识。 我妈还是我妈呗？ 对。 妈， 哎， 这是你拱叔， 嗯，拱，哎， 别拱了， 叔， 哎，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妹妹啊，来，太阳，来，叫哥， 哥，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了？他应该管你叫哥， 我家都这样了，我还有心情认人吗？拱叔啊， 啊。 那你看这全家福，他还挂上不啊？ 这全家福挂不挂？你别问我，你得问你爸呀。 挂，那肯定得。 看狗，这照片儿， 这在中国应该叫照片儿。好几个人堆在一起就叫全家。赶紧了，解释一下，快点！ 我那个 快点。 那个萝卜先生啊，全家福呢，就是一家人在一块照张相啊。你看这一家人啊，后边站着那个是儿子，就是他；这边坐这个就是妈妈，那就是他；那边那个就是爸爸，就是他。他为啥变成了他呢？ 哎呀，我明白了 啊。 你用 PS 把你自己 P 上去了。 哎呀妈，你太聪明了。 哎呀，拱叔，你们俩都别编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人早就发现了。爸，你看看你，为了给我撑这个场面，把我拱叔他们家整的是妻离子散的。干什么呀这是？ 潘阳，你算是说到点上了。我跟你说老潘啊，你都不如人潘阳成熟。现在做生意不能老一套，靠忽悠撑场面，现在凭什么？凭实力，讲信誉。 对呀，老潘，你为了女儿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当父母的不都这样吗？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荡，他们才是未来。 就是 刘博士先生，对不起，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刚才是我爸不对，但是我也有责任。这样咱俩这个合同就先别签了。 啊，为什么不签呢？这不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吗？ 嗯，哎呀，你们别看我是个老外，有些事我老明白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崇中国制造、中国经造，这两年又在振兴东北，搞东北升级，我就是特意想来东北，想好好发展一下子。 哎呀，萝卜先生啊，我要知道你这样，刚才我何苦来呢？这家把我累的。哎呀，姐，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歉意，我请大家下馆子。 不，既然来到我的公司，那应该我请啊啊！庆祝潘阳和萝卜丝先生签约成功。 好，哎，还是我请吧。啊，我想尝尝那个萝卜丝穿 丸子。 对对对， 走。 哎，等一下，那这全家福还挂不挂？哦， 挂，必须挂，不仅要挂全家福，现在我提议啊，咱们再照一张大家福挂在公司做个纪念。来，听我讲，一二三， 春节快乐。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善意的谎言》，潘长江、巩汉林、黄晓娟、潘阳、巩天阔、马凯龙合作为您带来。哎，这里面有不少是啊父子父女档啊，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是的，嗯，您看看，这是艺术家庭熏陶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对，啊， 好，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吧，请您欣赏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考试》。 谁最累？现在什么人最累？知道吗？谁最累？学生，学生最累，尤其这个季节，早早起来上学，黑着去，黑着回来，你看还得考试，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寒假考试、暑假考试、周末考试，老得考试。学生干嘛老得考试呢？就是反反复复让他学习，让他记得清楚，所读的课文都让他再熟悉一遍，记得清楚，加强他的脑力，加强脑力学习，注意力。不管几年级，不管几年级都得考，一年级也考，一年级小孩学龄期间刚上学，小学一年级刚上学，打幼儿园出来，那你考的什么？考让作文那不行，造句那不行，不能考那个，考什么智力测验？你说怎么办？就为考考聪明不聪明，脑子活不活？那很简单，也没有很大的题目，叫给孩子来，叫这孩子叫过来，天安门在哪儿？小孩赶紧就得回答，天安门在北京。行，啊，就行了，这次考上了，因为这孩子不傻。他脑子知道，哦，天安门，北京的标志，天安门，他这不傻，这就能上学。问过教规孩子，国旗什么色？国旗红的，上面有什么？五个星星。行了，这考上了。甭管这孩子多淘气，胆子多大，哪儿都敢闯，什么也不怕。到学校考试，一人不敢去，没去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必须家长带着，他爸爸或者他妈陪着去，到那还得嘱咐呢，走着去了，带着上学校考试，别害怕啊，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别说叫小虎啊，别说叫小虎，学名李文林，记着，老师问叫什么，说李文林，哎，对对，别害怕啊，给老师鞠躬啊，先鞠躬，去吧，到学校坐那等着，害怕俩手揪着妈妈的胳膊，揪着胳膊，不知道待会儿怎么回事。待会儿老师那一叫，谁叫李文林？快过去，啊，过去，给老师鞠躬，先鞠躬，使劲说话，别害怕，使劲说，慢慢腾腾的过去，不敢看老师，不敢跟老师对眼，低着头。叫什么名字？李文林，几岁？七岁。去年几岁？去年六岁。上三年级几岁？九岁。行啊，你爸爸是会计，卖鱼的，哦，买卖人。你妈妈是学校老师，